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庸人自扰，添烦恼，精神放松，心态好。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这老男人、大男人、小男人，三个男人在一块儿啊，也消停不了多少。您瞧，爱家小区这老何一家子呀，又热闹上了。这回怎么回事啊？这老何一家子呀，每天都是有说有笑，快快乐乐的。可是今天小何去给欢欢开了家长会，一回到家呀，这脸色可就不对了，对儿子欢欢这态度啊，可有点强硬。 欢欢，你也太不像话了，这次成绩怎么搞的？ 不，你有话好好说，你嚷嚷什么？欢欢，来，跟爷爷说说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啊？ 150分。 啊？150分？哎，这成绩考得多好呀，一定是平时表现好，老师又给多加了50分。 哎呦，什么呀爸，欢欢，还你小子还不好好爷爷说说。 两门功课一共150分。 啊，那是少了点。 今天您老师对我说，你一向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可这次的成绩太让他失望了。 欢欢啊，跟爷爷说说之前成绩为什么那么好啊？ 那是因为爸爸一直在帮我做课外辅导。 那这次怎么考成这样啊？ 因为功课变难了，老爸有点跟不上了。 我说儿子，那孩子交给学校管了，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偶尔考差了一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像我们以前一家四五个孩子都像你这么管，管得过来吗？ 爷爷，下回我一定好好考，甩开爸爸这根拐棍。 好孙子，走，爷爷给买好吃的去，让你爸好好反省反省。 啊，这考砸了还奖励啊？ 您听听，这老何护孙子都护到什么份上了啊？隔辈人嘛，是吧？这爷爷疼孙子，从古到今，向来都是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那是宝贝儿啊。可要说起小孩的这成长啊，现在和过去也是大大的不一样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过一段相声，叫《我是家长》，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过，这是上世纪50-60年代产生的作品。那时候经过的人都知道啊，没像现在似的什么电视啊、电脑啊这那的，一个星期有2-3天都上半天学，家庭作业呀也不是很多。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还不是特别重视，不像现在似的陪着上这班上那班。下边咱们就来听听这个段子里头家长对教育孩子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谁说的？ 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当然有责任呢。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还是的， 那你也得慢慢来呀、啊。你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儿，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为什么呀？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您这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呢，我们不管吗？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我们到时候还交学费呢。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 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啊，怎么？ 事情太多了。 嗯。 跑去找我谈谈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什么好事？一开就俩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念书，你们不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您这一说就错了，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嗨，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啊。怎么？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 一口罩你是有什么用呢？那个 有什么用？ 嗯， 马路上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 嗯、 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哎，对了， 他可得戴得住啊。 怎么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个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习惯不了啊。哎，这带水碗又不是行军，带水碗干嘛用？ 就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啊、他干净 干净啊。 哎， 您上我们家瞧瞧，净剩碟子了。 怎么了？ 碗都摔了，半月摔八个。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磁铁碗啊。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你呀、啊，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摸就丢不了了吧？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是啊，那你得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还是的嘛，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哦， 做个口袋 啊。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嗯，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用什么呀？你那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瞧瞧。哎，有。 这跟没有一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啊。 嗯， 打呀。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啊、老实好几天。 嗯，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啊、 嗯！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嗯，这倒有。 哎，怎么样？ 嗯，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啊，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廖打哭了。 你看是不是？这都是受大人的影响啊。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怎么？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 嗯， 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不行 啊！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 嗯， 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啊，这都是跟你学的。 啊，这坏事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啊。不是，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嗯、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哎，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啊，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啊，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哎，当然呢。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当然对了。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当然熟了。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你当然详细了。 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酸甜苦辣咸， 这就是生活。酸甜苦辣咸，这就是生活。 家庭、社会、 人情冷暖， 相声、小品， 一笑了之。 这就是生活，生活，这就是生活，生活。 生活五味瓶，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欢欢考试啊，没考好。本来这个小何呢想好好的教育教育说说他，没想到啊这爷爷老何老跟旁边那儿护着。人家佳佳呀有主意，人家变了个方式开始教育工作。 欢欢，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知道吗？听爸爸说你们老师一直以来最喜欢你了，别再让老师失望了啊。 老师在说谎。 欢欢，不许瞎说。虽然今天老师向你爸爸告了你的状，但老师确实特别喜欢你，还夸你聪明呢。 不是的，老师更喜欢小明。 老师喜欢你们班的小明？ 嗯， 就是那个总淘气不爱学习的小明。 对呀。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师曾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过，要是小明一直保持这样，明年就让他和老师一起留在这个年级再上一年。 傻孩子，那不是老师喜欢他，是拿留级吓唬他呢。 没错，谁不喜欢那听话又成绩好的孩子呢？明天爸就帮你找个家教，一对一的那种，就不信咱的成绩还往下掉。 哎呀，你看你们这紧张的，这补习呀、辅导啊，孩子还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吗？小孩就应该无忧无虑嘛。 爸说的有道理，可别随便找家教。你没听刘颖和张浩南在相声一对一里说的那种情况吗？咱要是找那么个家教可就完喽。 现在的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别的家找家教你要不找孩子落后怎么办？所以做家长的都害怕呀。 怕什么呀？ 怕孩子倒在发令枪下， 给孩子毙了。 不是不是，这句话应该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你同意吗？ 我可不同意 啊！ 就这条破起跑线给孩子们造成多大的压力啊！人生犹如长跑，不是短跑，不是百米冲刺啊，更不是刘翔跨栏，明白吗？ 你是说刘翔也要找家教？ 我白说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是错误的。 我指这句话活着呀，孩子家长盼子成才的愿望就是我致富的资本， 就是你骗钱的资本。 你记住了，有需要就有市场。 当然了， 我主要教初级。 怎么个初级啊？ 就是我课没讲完呢，家长喊我出去。 哎，那是哄你呢。 他跟我开玩笑呢，我明儿再来啊。 你心可真宽呢。 当然了， 肯定教的不对。 你问问孩子我哪句教错了。 你教的什么呀？ 我刚一进门，这孩子过来跟我说，老师，我都好几天好几天没有睡好觉呢，今天你给我解析解析论语吧。 这孩子都困成什么样了。 他妈过来了，老师别理他，考个第二名你还有脸睡觉呢，您快给他讲讲论语吧。 那家长也熬不住了。 我一听论语， 打哈欠传染吗？ 嗯， 论语你会吗？ 哎，教着教着就会了。 啊， 不教哪能不会，哪能教啊。 哦，教论语哪段啊？ 找一段大家都熟的嘛。 哦，那第一句是 子日。 对了， 是 那念子曰。 有时候也念日啊。 他就念曰。 这听你的听你的。 什么叫听我的呀？ 子曰，十有五， 智而学，或者费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对对对，就这两句，就这两句，五十六十还不一样吗？ 那对， 是不是？ 嗯， 七十，七十我记不清了。七十关键后边我记不，七十后边我想想，七十的后边是什么来着？七，哎，七十的后，七十的尾巴是什么？ 狮子座。 对，八月份的前奏也是狮子座。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应该是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 对，就这段。 你怎么给孩子解释的？ 好解释啊，那《论语》是孔子说的话呀。 孔子，孔子， 多音字， 就念孔 啊。是是，孔子他老人家在过去那时候办了这么一家私房菜。 天哪，那叫私塾馆 啊。是是，私塾馆吗？这几句话就是他的收费标准。 这里没钱的事儿。 第一句就有，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是说你交十五块钱可以到我这儿来上学了 啊。那三十而立呢？ 哎呦，人家孔子上的是大课，学生多，座位少，交三十块钱你只能在屋子外边站着听。三十而立， 那听得明白吗？ 谁让你图省钱呢？你给四十坐屋里听，不就没有疑惑了吗？ 怎么见得呀？ 四十不惑呀。 这么解释啊？ 哎， 五十知天命。 什么叫天命？ 一生的命运。 就是你交五十，下课以后找一没人的地方，孔子给你啊算一卦。 还有算命呢？ 当然了。 六十耳顺， 给六十，考试的时候允许你交头接耳。 七十从心所欲， 交七十想怎么抄怎么抄。 没听说过 啊！您说我这辛辛苦苦一堂课收五十，这空子 啊， 不是孔子收七十，这老头够黑的。 谁黑？像你这么教啊，那家长是得轰你出去。 出去可以啊，钱就不退了。 哎，你还敢要钱呢？ 当然了，孔子不发威，你当我是孙子？五十块钱一到手，马上我就走，直奔下一家，我一对一。 哼、哦，要定向去。 哎， 下家教什么呀？ 英语。 对，接着蒙。 哎呦，我刚一进门，这孩子从床上爬起来。老师，我感冒发烧呢，刚吃完药，今天你给我讲讲国际音标吧。亲， 这病了还得学。 哎，老师，我是他爸爸，甭说发烧了，烧个56度换个第一名那就值。您快给他讲讲音标吧。啊，切， 那家长这是何苦呢？ 我一听国际音标，马上开始。我天！ 哎呦，你这感冒也太快了！ 我不能让消费者觉得我跟他们有距离。 这英语音标你怎么教的呀？ 哎，你跟我学来。哦 哦， 你 嘿 嗨 塞 塞，最后一个音复杂一点，注意老师的嘴型啊。 哟哟， 你嘴再撅起一点来。 哎呀， 声音再大一点。 哎呀， 都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 把这英语从头来一遍。 哦，你哈塞哟。韩语啊？ 韩国英语吗？ 没听说过 啊。你没听说过？韩国人说了，英语是他们发明的呀。 赶紧出去吧。 啊，没给钱怎么出去啊？ 你还有脸要钱呢？ 当然是英格力士不发威，你当我是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呢？是不是？五十块钱一到手，马上我就走，直奔下一家，我一对一。 你还教啊？ 唱歌 没完了是吧？ 哎，这孩子我不教他不成，天生一副好嗓子，见着我一叫，呵，嗓音那个甜呢。 怎么叫的呀？ 老师好。 哎，霸天虎啊， 还擎天柱呢。 这孩子多大？ 七岁。 声音怎么这么沙哑？ 发育有点早吗？ 那也太早熟了。 哎，他是喝沙哑盆奶粉长大的儿童。喝沙哑盆奶粉长大的儿童就是早熟。 什么呀？ 是不是？我跟他说，好孩子，你可以变形出番了。 哎，还是变形金刚。 嗯， 就这条件他还学唱歌呢， 你管得着吗？人家家长愿意。再说我是因材施教，别看这孩子这条件，用不了一堂课我可以把他变成小腾格尔。 我不信。现在我是这孩子， 嗯， 你教我，我看你怎么因材施教。 哈哈，宝贝儿。 哎， 哪多呢？哎，你说了你现在就是这孩子了。 哦哦， 嗯，老西， 嗯， 我想学腾格尔。 好， 想学腾格尔，首先你要找到一种疼的感觉。 疼？怎么疼啊？ 好，给你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在大街上，你让人踩了脚一下， 你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哎，这孩子反应还有问题，我还得帮帮他。说你被别人踩了， 哎呦 一下， 你真踩啊！ 因踩施教嘛， 嗨， 是不是？要不然你找不着疼的感觉。现在有了吗？ 有了， 跟着老师一起唱《天堂》。 蓝蓝的天空，蓝蓝的天空， 找疼的感觉。 绿绿的湖水， 没了。 呀耶， 好， 那是我的家乡。 再来， 呀耶， 有了。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哪！ 脚都肿了，能不哭吗？你这叫误人子弟！你呀，快出去吧！ 这回我出可出不去了。他妈推门进来，一把抓住我脖领子，这孩子蹦起来掐我，他妈底下来个扫堂腿，当时我就趴地下了。 该仨人一起上， 站起来以后，我当时就急了，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呢？放手放手！你们哪能这样？太不讲理了！哪能仨人一块打我呀？当初咱们怎么说的呀？ 什么呀？ 这是一对一呀！ 哎，别叫了。 刚刚您听到的这是刘颖、张浩南合说的相声。一对一，有的时候啊，这个学习成绩啊，会让孩子产生烦恼。可孩子们这烦恼啊，却不光学习这一个。要说到这小孩的烦恼，多种多样的啊，你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就让他烦了。那边我想起我们小姨子生孩子那会儿啊，刚生完，我跟我们家孩子说：“你不是老吵吵着要他给你生一个小弟弟、小妹妹吗？陪着你玩吗？”哎，生了。咱们到医院看看小姨去好不好啊？哎呀，我们家儿子高兴高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赶紧带我去。带到医院一看，这婴儿房里头啊，好多的小朋友都那儿排着那儿睡觉呢。我们这孩子一看呀，不高兴了。我说你怎么了？ 爸爸，我跟小姨就要一个小弟弟，他怎么一下生了那么多呀？ 这小孩啊，这心思真是猜不透，跟大人讲的不一样。上半期节目呀，到这儿告一段落。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咱们来听一首张含韵演唱的《一个人长大》，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看天边一朵白云，就像另一个自己，在天空的梦幻里，想到那不知名的远方去。常常自言自语，看风起树欲低，心事写进日记，人们不一定会相信。我莫名其妙的忧郁的哭泣，我一个人长大，你也这样吧，这世界偶尔会害怕，谁陪我的寂寞，谁听我的诉说，谁能给我回答。我一个人长大，你会懂我吗？沉默的内心，微笑的变化，这天地多辽阔，看不见笑的我，手心开出的美味的花。